我们何必睁开眼睛追逐、哦、不如这样吧，选好走的路比较容易被祝福，承诺不是屈服，我给你所有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分分秒秒计算幸福？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清清楚楚却又轻忽自己陷入？我们何必睁开眼睛追逐、哦哦哦、不如这样吧，选好走的路比较容易被祝福，承诺不是屈服，我给你所有都得不到全部，分手那么苦，换个地方住。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分分秒秒计算幸福？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孤独。轻忽自己。

仍承载着一丁点的爱火，我也会以全神找紧，尽费尽心，纵要费上一生，所有光阴仍一点不过敏，仍期待你可知道，谁依然真。 Thank you.

上寂寞成长。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。 被遗忘的故事，去年此时的相遇会何依然清晰，仿佛一种神秘的气息带我走回那过去，你我曾共舞的那一夜，已消失在爱的边缘，把连接紧紧贴在你温暖的心上，盖你的胸膛，烛火在眼中荡漾，泪水无意中滑落，爱上你是痴狂，爱过爱像梦一场，爱阳光不要叫我起床，并眼的真伤，不管回家的情景怎么讲，缠绵一生只是荒谬的幻想，独自一人才是人生的真相，何不把爱当作是游戏，悄悄地离开，迎着第一缕风，穿过最后的雾霭，黎明还没升起来，心里已经有期待，虽然还

一阵潮很快要喊停，也说好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。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 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。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敲打我

听见不断跳动的心，我遇习了你，让爱的自由还给你，我遇习了自己，承受着悲伤到天明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隐形，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，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，爱你到底痛了自己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隐形，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